界，眉中间有个红点，头插着珠帘。 色彩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神奇》，会让你想到印度吗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5566，这是一个大男生，现在呢应该也叫大男人了。偶像组合就会有这样的尴尬哦，从青春年少到成熟期的这个过渡呢，会让他们的粉丝有点心碎。5566，我难过。 那一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。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持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阻碍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已不堪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 界之所以拼命伤害，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喜欢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，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不可接受这安排。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是真诚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也忘了。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 总是深深浅浅，心连连。

是错在我，太晚我才懂，爱了你太多。哦，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。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李玖哲演唱的歌曲《想太多》，生命不是一场赛跑，而是一次旅行。有时候呢，是我们自己想太多。有的人本来幸福，却看起来很烦恼；有的人本该烦恼，却看起来很幸福。活得糊涂的人呢，通常比较容易幸福，而活得很清醒的人，通常容易烦恼。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，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，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，来去自由，从来不等红绿灯。酒吧里头 说，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，就放他走；如果他回来找你，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；要是他没有回来，那么你就不用再等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，齐豫和周华健演唱《天下有情人》。

要看似我们头发变白，一瞬就不会苍白，用于失去爱。 No，有时执念 No，你就是我一生所爱。 歌坛前辈张学友演唱的《用余生去爱》之后，我们要听到另外一位前辈。这位前辈他的性格非常的乖张，而且保持身材这么多年依旧很 sexy， 蓝心湄，胡色彩。再来自蓝心湄，这也是1989年的台湾电视剧《追妻三人行》的主题曲。你还记得他所扮演的那个憨头憨脑、土里土气的林湄好吗？实在是一个另类经典，也证明了俊男靓女未必是收视率的唯一保证。

shininess and honey with the stars up in the sky. Are they shining over Bremen and upon the other side? You are dear, sweet surrender. I must go.